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511面，511面第六行，第六行当中啊，下半段看起啊，从抄这个地方看起啊，这个抄是弥陀疏者啊，莲池大师讲的啊。昨天我们用时间到了，这最后这一段呢，我们今天把它播出来。莲池大师在前面说，作事啊，执着在事上的修学，就是念佛啊，而念能以相及，我真干了，真念了。还能够往生净土，所以说不需入贫之功。啊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因为他没有物力，啊，肯定是生在下面二土，就是同居土啊，跟方便土。如果这里啊，执着大乘所说的第一义谛啊，讲的真理，万法皆空，念而无念，无念而念，那他就不念了。无念就是念嘛，不念了。这个样子，凡受落空之祸啊，他将来不能往生，不但不能往生，在六道里头，他还得到地狱道去受苦。什么原因？他做出一个错误的样子，自己受害，那是应当的。会影响别人的，有别人看到了学他的样子，这个责任你不能不负啊！啊，害自己的最轻，害别人的最重啊！影响越大，你的罪就越重，影响的时间越长，你在地狱里的住的时间也就长了。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啊！抄里面有说，这样的人确实多不是少数啊！啊，他没有开真实智慧，他是世智变聪啊，我们一般讲强词夺理这样的人啊，听到大乘经上讲的空啊，他就以为什么都可以不执着了，把大乘经义完全误会了。大乘经神这不是世之变聪所以能够误入啊，什么人能懂呢？真诚恭敬的人能入古大德， 光大师都常常叮咛嘱咐我们，一份诚敬得一份利益，啊，至诚恭敬才能得益了。与智慧前身没关系，甚至于你认识字不认识字也没关系。啊，慧能大师不认识字，一次经都没听过。你们在《坛经》里面看前面他一段的历史，啊，在黄梅住了八个月，没进过禅堂，没有进过讲堂，啊，任和尚指示分配他的工作到这个柴房里面去劈柴冲米，这在寺庙里的做苦工啊，古时候进寺庙啊，一定是先为寺庙啊服务五年。为什么呢？修福啊，不是说你到寺庙去享受啊，人家供养你，你有多大的福报啊？啊，所以进寺庙是叫五年学戒，学戒什么？学规矩，服劳役。啊，每一个人进寺庙都要做的，修福。人有福报啊，才能够开智慧啊。中国古谚语有所谓是福至心灵，你的福报到了，你的心就灵了，豁然聪明，智慧开了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没有福报的人心思明暗啊，就是糊涂啊，愚痴，不开智慧啊，没福报啊。啊，可是有福报的人，如果没有善有引导，他就变成世智变聪，就变成狂慧，那就错了。啊，他那个智慧是用到邪的方面去了，变成邪知邪见，那造业就更深了。啊，这种人对人没有恭敬心，狂妄自大，肯定是这个样子的。啊，所以这个底下说，愚自本心啊，从未开悟，明心见性这种事情，他完全不知道。啊，而轻贪净土，蔑视往生，危害非细。啊，这个事情我自己早年就这个样子了，对净土不了解。啊，以为这是释迦牟尼佛的方便度那些没有知识的人，啊，阿公阿婆没有文化的人是给他们开了个方便，以为是这样的，啊，自以为我们是真心真了解，啊，李老师苦口婆心劝了我十年了，常常劝我了，啊，我不反对，但是我不肯修， 啊，不肯修呢，总以为这是世尊给予下愚众生呢所用的方便法门，不是对于上根立智的。这个错误的念头很深啊。啊，连李老师都没办法替我拔除。我跟诸位讲过，我相信净土是从华严、法华、楞严经里面起心的。这些大经大论把我引入净土啊。啊，我学这些大经大论，到最后发现什么？这些经论最后通通导归净土。啊，这才开始认真去研究它，去关注它。啊，以后慢慢就有了进步了，渐渐就明白了，才知道净土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度众生成佛道的第一法门。啊，我在黄念老这个序文里面写了这么一句话，念老看这篇序文，他特别赞叹这句话。啊，不欺入境界，说不出来呀。啊，真的认识了。这一句话是自自然然流露出来的。危害非细，这就是害处太大了。啊，对净土没有甚深的研习，啊，研究还要真干。你才会真懂啊！天天听经，听了不能做不到，没用啊！这个没用两个字的意思很深啊。啊，包括什么呢？包括你听经听得没听懂，你听懂了，哪有不真干的道理啊？啊，听经没落实，没懂。啊，为什么没懂呢？没有诚信，轻视净土。啊，没有把念佛放在心上，是这么个道理啊。对自己来说，这一生无比殊胜的缘分呢，错过了。当面错过，为什么？你这次能成佛啊，这个机会都难得啊，真正是百千万劫难遭遇啊，这一层碰到了啊，碰到的时候没有善友引导你，真不容易相信啊，我这也算是遇到真正善知识，还拐了个大弯啊！我这个病是知识分子的病啊，知识分子就是广学多闻啊，喜欢搞这个，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。知道不愿意搞，要广学多闻啊，这知识分子的通病啊，现在才知道啊，一门深入比广学多闻不知道要超过多少倍呀！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，可以得定，可以开会， 光学多闻不行，学的什么？学的都是皮毛知识，不开智慧。啊，对开智慧，它造成障碍，这个障碍叫所知障。啊，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表演的，可惜我们年轻没看懂，看懂就好了，没看懂啊，到老才恍然大悟。啊，我要在年轻二十几岁就看懂了，我今天成就不是这样的。啊，我相信应该可以给这些大开元解。啊，这些人可以能达到他们程度啊。啊，就是不同。啊，老师对这个问题没有能够解释的透彻。啊，解释的透彻，我服啊。啊，服了就好办了。我对老师尊敬。啊，你是这个缘分多么难啊！幸亏啊，在华严《法华论言》上这个基础上悟到了，真正明白了所谓何大空不因苦，何大空执着空啊，错了。佛在大乘经跟我们说，真空不空啊，这个意思现在我们搞清楚搞明白了。为什么说真空不空？说真空，因为它没有三种现象叫真空。那为什么说不空呢？他本自具足啊，具足什么？具足万法啊！慧能大师开悟末后一句：“何其自信，能生万法。”这不空啊！啊，设法界一真庄严是从他变现出来，所以他能生能现。但是他真的什么都没有啊，他不是物质现象，也不是精神现象，也不是自然现象，所以说他真空啊，真空不空，妙有非有。妙有什么？我们先前所接触到的六根接触到的能接触到的是我们的六根，眼耳鼻舌身意，所接触到的是六尘，色声香味触法啊，前面五根跟五尘是色法，用现在的话说物质现象。第六意识跟法尘是精神现象。能生能现，所生所现那是自然现象。啊，科学把这个宇宙万有归纳不外乎这三大类的现象啊。这三大类的现象自性里头没有，自性不属于这三种现象，没有这三种现象，但是自性欲缘能现这三种现象，能生这三种现象， 所以说真空不空，妙有非有，妙有就是一切有，就是三种现象。三种现象虽然是有，相有，心没有，所以当体皆空啊，了不可得了。啊，不要以为相是真的，相是假的，啊，真正觉悟了，明了了，相是假的，不再执着了，不再分别了，啊，你才能够做到随缘妙用。啊，随缘妙用啊，就是普贤菩萨深愿里面，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，众生你喜欢什么做都好。啊，菩萨有没有意见？菩萨没有，为什么没有意见？万法皆空，了不可得。菩萨的心永远是清净的。啊，菩萨心底干干净净，什么都没有，他的大自在啊！啊，凡夫的心里头千头万绪，古人所说的理不清呢，这杂乱的现象啊，啊，理不清杂乱现象，全是空的，没有一样是真的。啊，只要你肯放下，真正看破了，放下了，你就跟佛菩萨一样。啊，这个时候心是什么呢？这经上讲的，你的心是清净平等觉，啊，清净平等觉是我自心呐，是我本性呐，啊，所以对于空有的定义要认识清楚，不能误会。误会的就是好大空啊，不因果啊，以为没有因果报应啊，还有不少人也认为因果报应是迷信啊，不合科学，那就是茫茫荡荡着火照阳火了。啊，对自己来讲的时候呢，招来的病痛啊，这是你个人的阳火，招来的邪知邪见，邪知邪见是引导你到三途去的，特别是到地狱啊，引导你到地狱，堕到地狱那就是灾祸了。啊，对我们的环境来说呢，这个祸大空波因果，满满当当招殃祸，就是社会动乱，社会的秩序失常了。啊，再就是居住的环境，山河大地。不坚固了啊，山河大地会带来许许多多的灾变与我们起心动念有密切关系啊，读者当三福四言啊，这是念老慈悲啊，能够遇到这部注解，你念的时候要多念几遍，要多想想经论里面的教诲，甚无治理非事， 要谨慎，千万不能执着理，而把四修废掉了。啊，四修里面所讲的是定苦、善苦啊，净宗里面无比殊胜的这个妙法就是念佛啊，这一句佛号要好好的念。你看，自古以来修净土的人定苦。啊，或者是一天一万声佛号，两万声佛号，啊，有十万声佛号，定苦，世间在家学佛，啊，事物非常繁忙，没有时间念佛，啊，慈云灌顶法师劝他修十念法。啊，定课是十念法，早晨起床洗过脸之后面向西方，啊，有佛像吗？在佛像面前合掌，恭恭敬敬，啊，一口气叫一念，一口气不举佛号多少，静一口气叫一念，念十句，晚课也是这样的。这是给工作最繁忙没有时间念佛定的早晚苦，这个容易啊。平常呢有空就念，那叫善苦，真念啊，真性啊，真正想往生西方啊。啊，你要想他，他是不是真心真愿，你看他是不是真干，他真干就是的。如果他没有真干呢，他那个真心真愿都是假的。哎，你看那个真假从这里，从这里看法。啊，这个就不是就修无师所说的能说不能行呢，不是真智慧啊，能说不能行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那你说他不信吧，他好像很信；你说他信吧，他露水倒行，他把持不住啊，所以在生活当中他起不了作用。这是我们看别人，别人是我们一面镜子，看过别人呢要回光返照，我怎么样就得受用啊。因为自己看自己的毛病看不到啊，啊，总以为自己样样都是对的，别人都是错的啊，这个是凡夫的通病，人人都有，自己也有啊，所以要懂得别人是我们自己最好的镜子啊，贵在看到别人马上就回光返照，这就起作用了啊。我们照镜子看到脸上有脏东西了，赶紧回过头来把脸洗干净啊，这是镜子的作用。而不知道这个世界一切人事物都是我们的镜子啊，但是我们照这个镜子不能回过头来修理自己，错就错在这里啊。真正修行是会照，不会修行的人就不会照。慧眼他佛，清视净土， 而自招殃祸。这个殃祸可招大了，不是小祸，大祸。触福深雪，破活活生，这是地狱业，必定堕地狱。敬重持名的法门，居然他有能力帮助无逆失恶的人，一生都能够往生作佛。这个经法还了得吗？他确确实实是经中之王，法中至尊，没有超过他的。你对这个法门你毁谤啊，你不相信，你轻易的对他批评，你该受什么样的殃祸你自己晓得。这个结罪也不是跟自己结的，跟自己结不没有这么重，因为你这样做有意无意影响许许多多人亲世净土啊，影响许多人对净土丧失信心，这个责任你全部要背上。这个结罪就麻烦了，你的影响力越大，影响的时间越长，越长什么呢？不但你批评，你还把它写成文字，文字会流传后世啊，会影响后世的人，这就是影响时间长了啊，传播的很广，那影响的是空间大了。结罪从这里起，你招的殃祸无法想象了啊。我现在看到这些经文心有余悸，为什么？年轻刚学佛的时候我也是这样的人啊，幸好回头了，那要不回头还得了吗？没回头真的对阿弥陀佛对这个法门半信半疑。啊，轻易的批评啊，好在我没有丢开教啊。啊，对教下兴趣是非常浓厚啊，特别是华严法华啊，方等般若法相啊，特别爱好啊。不知道净宗是第一法门，不知道净宗是所有大乘到最后统统归到这里。啊，这是我从华严法华楞严里面发现的。啊，楞严经二十五圆通，最后回归到大势至观世音。啊，华严经 最后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倒归极乐，啊，如果没有这些大乘经，那我就是自招殃祸，肯定堕阿鼻地狱。上辈我们就学到此地，下面是中辈，我们把经文念一遍。其中辈者，虽不能行作沙门，大修功德，当发无上菩提之心，一向专念阿弥陀佛，随即修行诸善功德，奉持斋戒，其利他相，犯似沙门，寻真燃灯，散花烧香，一次回向，愿生彼国。这是修善愿生。啊，其人临终，阿弥陀佛化现其身，光明相好，具如真佛，于诸大众前后围绕，现起人前，摄受导引，即随化佛往生其过，住不退转，无上菩提功德智慧，赐如上辈者也。这是中辈往生。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，第二论云：中辈往生呢，有七因缘啊，这些呢，我们都是应当要学的啊。无论我们将来往生是生在什么样的地位，这两品经非常重要，三辈往生跟往生真言啊，为什么这两品是专讲往生的方法？换一句话说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你要具备什么条件？就在这里，这个东西重要了。啊，就像我们现在在国外移民一样，啊，你要具备哪些条件？条件通通具足了，就顺利通关了。啊，这两品经我们要是熟透了，啊，我们能做得差不多，就真有把握往生。啊，你有信心，你不会怀疑。而信心是往生第一个条件啊，所以信心的建立是非常非常不容易啊！你怎么会相信这个法门？怎么会相信阿弥陀佛？怎么会相信极乐世界？啊，这个东西你看不见，你也听不见，你也摸不到，你怎么去相信？啊，我们今天相信这个相信的第一个依据叫圣言量。我们相信释迦牟尼佛不会骗人。啊，佛菩萨讲的话都是真话。古社会人与人之间互相往来，第一个条件就是互信。 我相信自己，我相信别人，别人也相信我。现在的社会，互信没有了，不但互信没有了，自己都不相信自己，他还有什么成就呢？啊，自己不相信自己的人，那是什么人呢？三途里的人，地狱恶鬼出生呐、啊！有人说，现在的人呢，连恶鬼出生都不如。我们想想，他说的有没有道理啊？细心去审查，就知道他说的是有道理。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教育出了问题，不是今天出了问题，这两百年来全出了问题了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教错了。现在再回头，不是一个简单事情。那回不了头，就回不了头，就是社会继续乱啊，灾难继续多。啊，越来越频繁了，越来越严重了。啊，看严重到什么程度的时候，人才会也醒过来。啊，醒过来找老祖宗啊，找别人都没用啊。啊，像小朋友啊，啊，三四岁小孩遇到最困难，他怎么办？就找他爸爸妈妈去了。啊，他不会找别人。我们遇到实在不能解决了，那只有找老祖宗。老祖宗真有办法，他将这些办法都记在经典里面，流传给后世。啊，帮助后世子孙解决疑难杂症。后世子孙如果不去读，不去学，那是祸有应得。啊，这个灾祸你是应该要承受的。啊，你不听老祖宗的话。啊，谚语所谓，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。这个亏就是灾难。终未往生，这七个因缘就是七个条件。第一个，发无上菩提心。跟前面上辈三品完全相同啊，由此可知，发菩提心是往生先决条件啊。凡是往生的，没有一个不发菩提心啊。菩提心用偶益大师的解释就好懂。啊，偶益大师的解释很简单，真心， 一点怀疑都没有，真心有阿弥陀佛，真心有极乐世界啊，真心依照阿弥陀佛的教诲，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一定来接引我往生。这叫真心啊，真心借着是真愿啊，我愿意在这一生到极乐世界。啊，那么这个世界还有留念吗？没有了。啊，有留念的，那就是佛在经上讲的富贵学道难，富贵人觉得这个世界还不错，还很美好，不愿意离开啊。所以佛教弟子叫他什么？叫他吃苦，叫他持戒，一生严持戒律，生活非常困苦，他对这个世间没留恋。啊，世尊末后这两条交接是给弟子做逆增上缘，好死啊。啊，生活越苦越好，越苦你会越精进，你会越发奋，你对这个世界就越不会留恋。啊，吃得好了，太好了，穿得太好了，居住太好了，不想走了，这地方不错。啊，极乐世界虽然好啊，我还没见到啊。现前的好处我见到了，我享受到了。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教学，没有讲堂啊。啊，我们今天建一个富丽堂皇宫殿的讲堂，你就舍不得离开。死了以后怎么办呢？舍不得讲堂啊，那讲堂里头有什么东西啊？有老鼠，有蟑螂，有蚂蚁啊，那你就变成这种，你就投胎干这个了。为什么呢？舍不得离开。你看多可怕了啊！释迦牟尼佛有智慧，有善巧方便呢。啊，所以他老人家做出榜样给我们看，一生不要讲堂，不要居住的方式，晚上睡觉树下一宿，三衣一钵，日中一食，这就是他老人家当年在世49年讲经教学的生活方式。真是的。我们要懂啊，要能体会到佛陀那种真诚的慈悲啊，时时刻刻念念都在为我们着想，如何让我们对这个世界，这个虚幻不实的世界 不生留念。他想出这么多方法出来，我们能依教奉行，那是真的好弟子、好学生。啊，所以受苦受难的时候，立刻想到释迦牟尼佛。那我们受这点小苦小难算什么？佛受的困难比我们多得多了，大得多，多得多。那我们的心就平静，不再以为这是困难的事情。啊，所以要发心。二者呢，一向专念无量寿佛，就是阿弥陀佛。啊，这两句，三辈九品完全相同。那你就晓得，这是最重要的条件。啊，一个方向专念，专念是不怀疑，不夹杂。一切时，一切处，念念不忘阿弥陀佛。三者，多少修善。奉持斋戒，这重要啊！啊，斋是不过中食，叫斋。啊，斋不是素食的意思。啊，过中不食叫斋。啊，佛是一天吃一餐，这一餐是在中午，但是他不过中。啊，不过中是什么时候呢？应该在现在来讲，11点到11点半，这个时候不过中。啊。这是每一天吃饭的时间，早晚都不吃啊。早晨的功课是托钵啊，早晨时间托钵。托钵一定是在城市、乡镇、人多的地方啊，才能托一钵饭呢。啊，释迦牟尼佛这个僧团很大，出家人1255人，加上释迦牟尼佛。1256人，这是佛的僧团啊，我们一定会想到，还有一些居士啊，别的地方的出家人，其他宗教里面的出家人，有不少跟着释迦牟尼佛学习。啊，他不是一辈子跟的。啊，有的人学1-2个月，1年半年，3年5年很多啊。他们的生活方式跟僧团完全相同。啊，也都是3衣1钵。佛陀的在家弟子 啊，他们有不同的国籍，不同的族群，不同的文化，不同的宗教信仰，都跟释迦牟尼佛学。这个我们要知道，释迦牟尼佛是教育，它不是宗教。啊，所以当年方东伟先生把佛教介绍给我，告诉我，释迦牟尼佛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。佛教的经典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。那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，这样介绍给我。啊，那么好学的人，无论是哪一种族群，啊，他信仰哪一种宗教，哎，他都求学，他都想去探索哲学的奥秘。啊，宇宙的真相，他都想探索。啊，释迦牟尼佛一生就是教这个。啊，所以如果有人要问，特别是我们学佛的佛弟子，无论在家出家，人家问我，佛到底是什么？佛教那么多经典，它里头讲些是什么什么东西？你要能答得出来呀！啊，佛教是什么？佛教是教育。佛经讲的是什么？宇宙人生的真相。用现代的话说，高等的哲学，高等的科学，啊，他所讲的宇宙人生的真相，也就今天科学跟哲学所研究的这三种现象，啊，自然现象、心理现象、物质现象，它不是迷信的。啊，它提升我们的智慧，提升我们的灵性，自自然然提升了我们的福报。啊，智慧，有智慧一定有福报，有福报不一定有智慧。啊，佛是有圆满智慧的人，他就有圆满的福报。啊，我们想求智慧、求福报，到这来学好啊！啊，这个学校就传授这个东西啊。啊，这第三个条件佛教我们了，多少修善，啊，或多或少，别忘记要修善。啊，远离一切不善。善不善的标准，就是世尊讲的十善业道经。啊，十善业道经呢，就是标准。啊，头一个不杀生呐。啊，真正做到不杀生，你一定是不吃肉啊。 所以有很多人听到这一句话呢，不敢学佛了。为什么呢？他要吃肉，那没有肉的时候，他这个饭就吃不下去了。他为了要活命啊，所以他一定要吃众生肉，以为吃肉才有营养。现在这个话有问题。从前古时候众生肉可以吃，现在肉不能吃了。为什么？现在肉有毒啊！这一些畜生喂的那些饲料，你要去看一下，你会吓坏了啊！我是前几年，是4年前，是5年前。齐素平居士邀请我到庆云去参观啊，他在那里建的海岛金山寺。我去看的时候还没有完全完工当地的领导啊，很欢迎我们去参观。第二天呢，陪同我去看一个养鸭的基地，规模很大啊，带我去看。这里面的大概地位也相当高啊，是这个基地里头的领导陪同我参观啊。我看到这小鸭，他递了一只放在我手掌，跟我手掌一样大啊，这么长，小鸭有这么大啊。他问我，这个法师，你看看这个鸭子出生几天了？我估计至少10天到1个星期的样子啊，7天到10天，它才能长那么大了。他告诉我昨天出生，我就呆了。昨天出生的，今天长这么大，你这个鸭子长大卖给市场多少时间呢？2个星期。我们从前在乡下养过鸭子，鸭子长大了卖的时候多久时间？差不多半年了。怎么现在2个星期就可以卖了？啊，它吃的什么东西？全是化学肥料、激素。啊，就是让它膨胀。这东西能吃吗？他告诉我，北京烤鸭1/3是他们这个厂提供的。我回过头来告诉我们的佛友们，鸭蛋不能吃啊，别说鸭不能吃，鸭蛋都不能吃。为什么？它不正常嘛。所以现在人呢，得了许许多多怪病。病从哪来的？古人说得好，病从口入。啊，我听台湾同学告诉我，现在养猪6个星期，猪就卖掉不杀掉了，就长大了。在从前要养10个月到1年它才能长那么大，现在6个星期长大了啊。像鸡鸭的时候2-3个星期就去买了 所以现在不可以吃了。我跟方老师多年，老师过世之后，我常常到他家里去照顾师母。我曾经有一次问他，我说师母，你冷静想想，你们现在吃的这些肉食啊，猪肉啊，鸡肉啊，这些东西啊，跟四五十年前你们吃的这些东西是味道一样不一样？他很冷静，大概想了五六分钟，然后告诉我不一样。真的，不但是吃肉食不一样，我们吃的是这个稻米蔬菜都不一样。从前蔬菜香鲜味也，现在没有了。你看我们从小的时候是蘑菇，那个蘑菇的香味很远都闻到，真的香味现在没有了，现在吃的都没味道了。东西长得很大很好看，没味道。这个与多少修善有关系啊？有什么关系呢？从前的人心善良，影响一些动物也善良，植物也善良，善良，它就生长的正常。由他正常的能量，由他正常的滋味，现在完全反常了。常是什么呢？中国人讲五常，常道啊，不能变的，永恒不能变的。五个字，仁、仁爱、义。义是循理，什么事情都合情合理合法了，合理。礼貌，人与人之间，礼不能够失掉。礼失掉，人就乱了。家里秩序乱了，社会秩序乱了，没有礼了。知是理智，就不能用感情。要用理智，处事待人不能用情对待，用智对待，最后是信。仁义礼智信呢？《左传》上说：“人气长则妖性。”这句话怎么说呢？人要把五常丢掉了，也就是不仁不义、无礼无智无信，这个人就不是人了。是什么？妖魔鬼怪。妖魔鬼怪不仁不义，无礼无智无信，他已经不是人了。所以家不像家，社会不像社会，国不像国，世界不像世界呀。 啊，五伦、五常、四维八德是善。善不能不修啊。今天别人不修善，我们自己修善。为什么呢？共业里头有别业，善因皆善果啊，恶因感恶报啊。怎么能不做呢？怎么可以不做呢？啊，生在这个社会，不读圣贤书，你不知道善恶的标准，所以圣贤书还是要读。啊，最起码的《弟子规》。世间善的标准呢、啊？是善业了，是事出事法的标准啊。《太上感应篇》是因果的标准，这三样东西，儒释道的三个根，不能不学。认真学习就是修善持戒啊，这三样东西是佛法戒律的基础，戒律的根本啊。今天学佛戒律废弛了，什么原因呢？没有学三个根啊，所以那个戒律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我们要以善心待自己，要以善心待人，要以善心对一切万物。啊，西方极乐世界欢迎这种人。不仁不义，无理无智无信，他一天念佛十万声，他也不能往生。什么原因呢？他不是善人啊，外表怎么装，假善人伪善，这种人不能往生。我们一定要记住啊，自己要学为善的话呢，极乐世界没分。啊，一定要真善。第四，其利他相。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属于正法救助。啊，建塔造像，这里面借着的就是供养经典，属于这一类的啊，印经不是供养啊，啊，这修复。啊，他建塔，我们就想到寺。啊，建塔供佛，建寺安身，让出家人有一个修学的地方。啊，他有地方居住，有地方学习。这是大福报啊。 啊，要知道啊，学佛的人是好人呐、啊。你能够护持他，你能够成就他，他一生的成就就是你的成就。活络而不为之呢？啊，他为什么能成就？是因为你帮助他，他才有成就。你要不帮助他，他就没有成就。他有多大的成就，你就有多大的福报。啊，你不一定有智慧，但是你有福报。啊，如果你要是学佛的话，你的福慧都增长。啊，你不学佛的话，你供养的时候，你护持他们的时候，你有大福报。诸位想想，古代的帝王，福报为什么那么大？我们社会上一般讲，富不过三代。啊，你发了，啊，发福了，你这代儿子可能到孙子就衰了。啊，现在你仔细观察，多少这些大富大贵的，他自己一代都保不住。啊，年轻发了，四五十岁就败了，啊，五六岁是岁数发了，七八十岁就完了，很多啊，啊，公司倒闭了，破产了，国内国外我们常常看见的，一代都保不住啊。啊，那么你想想以前这些帝王大臣啊，大富长者，他们能传十几代靠什么？靠积善积德了啊，善与德跟文化跟佛陀教育就有密切关系啊！帝王大臣大夫长者没有不护持佛法的，自己学不学的不一定，他护持，为什么呢？他知道这个能懂修大夫很多 啊，所以帝王他能传十几代二十几代啊，传几百年的福报大了啊，修得好啊，懂得修福啊，懂得积德了，那不是一代两代就完了，这个要有智慧啊，要想到修什么才能让你的子子孙孙世代享受。啊，所以其力他相的功德不可思议啊，像是造佛像，无论什么人见到佛像，阿赖耶识力就种了善根了 啊，佛的印象印在阿赖耶里面去了。这一生不能成就，来生后世遇到缘，这个种子起现行。啊，这个种子什么人给他种的？是你给他种的。所以造一尊啊，庄严。佛像或者是菩萨像，能跟许许多多人种善根，啊，印造经书，流通法宝，啊，那是借什么？那是借下肯读经的人，这个少数啊，到寺庙来参观看到佛像的那是多数这都是好事，这都是大福报啊。第五呢，梵思沙门，这就是供养出家人。见到出家人头部，一定要布施啊！啊，在古印度，他成了一个习惯，每一家吃饭呢，他都会多煮一点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有出家人的头部，啊，供养他们一钵饭嘛，他们什么都不要，啊，每一天需要的就是一钵饭而已，啊，那么在中国。把梵思沙门呢，现在都用金钱来代替了。啊，中国人呢供养红包，就是代替梵思沙门。啊，也是帮助他们在物质上。不至于缺乏啊，让他们能够安居所为时，心安则道隆啊，他才能安心办道啊。但是供养一定要有分寸，供养太多了，让他起了贪心的，你把他送到地狱去了。这个供养不但没有福啊，你造的是罪业啊！本来他是个好出家人，现在让他起了贪嗔痴慢啊，他堕落了，你要负责任了啊。供养固然是修福啊，福也会变成祸啊。你看中国福跟祸两个字的写法好像啊，哎呀，一不小心啊，福就变成祸了，哎，这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中国文字智慧的符号啊，一不小心本来是种福的，以后变成祸害。啊，所以古人古时候好，古时候建立寺庙，寺庙的经济来源靠什么呢？就这些信徒啊，布施土地、田地啊，这些田地呀，他可以租给农民种植啊，向农民收租 啊，农民种的这个地收的粮食，分一点给寺庙。啊，寺庙的经济来源就固定，他不要化缘，他也不要做佛事，也不要做金蝉，他不需要，生活稳定嘛，所以他天天在研经、研究经教，认真修行。啊，不像现在，现在寺庙就没有经济来源了，经济来源靠什么？完全靠信徒的供养，这个不得了啊！这流弊就发生了啊，变成出家人不能不攀缘，不攀缘信徒不来了啊，寺庙经济就断绝了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所以今天建道场，如果环境许可的话的时候，多有一点土地好种植，自己不能种植，请农民种植。我们在澳洲种植的时候，就是请农民，当地农民。我们是给工资，他工作一天多少钱，我给工资给你。你替我种植多少天，我给你多少工资。啊，收成呢，全部是我们自己的。啊，我们大国规模的这个农作是从去年才开始，去年这一年收成不错，啊，这是做一个试验，我们种小米，收了13000公斤，啊，所以希望我们自己将来主食跟副食，这个蔬菜，通通可以自给自足，而且还可以卖到市场。啊，我们的生活就稳定了，啊，不需要靠外面供养啊，我们能生活得下去啊，啊，所以信徒们供养我们这些钱，我们拿去买土地，啊，或中国，我们现在有大概有10000多亩土地，啊，所以我们计划这个主食方面呢，我们种水稻。种小麦，种玉米，种马铃薯，啊，番薯、花生，这都可以做主食用。啊，蔬菜我们的菜园很大，啊，每一天可以供养500人没问题。啊，我们自己生产。白丈大师说：“一日不作，一日不食啊！”啊，我们搞农耕呢、啊，哎、啊，你只有这样子，吃东西可靠啊。现在怕什么？怕什么农药、化肥？我们自己没有农药，没有化肥，啊，真正是健康的食品。我觉得这个寺院庵堂啊，还是要用古时候的方法啊。我们建在农村，建在乡下，不要建在都市。都市你没有耕地啊，修学的环境一定要优雅，要清净。啊，人太多了不行，人太多了就变成热闹道场了，变成都会了，那不能修行。啊，人多了，应酬多了，那不就搞旅游事业去了吗？那哪里是修行呢？啊，所以这些道理都要懂。不懂不行。第六，玄真燃灯，散花烧香。这一段是，就是现在所说的宣扬佛教。 啊，对广大群众啊，弘法利生这个事情呢、啊，真是四智品，佛家讲的翻床啊，扁的叫翻，圆的叫床啊，圆的很像飞机场那个风筒一样啊，圆形的啊，在古时候这是寺庙对大众啊有个信号啊，寺庙今天有法会，寺庙有旗杆，旗杆上就挂幡，别人一看有幡啊，寺庙今天挂幡了，今天他这里有法会，喜欢参加法会的人自己就来了啊，在从前没办法通知，就用这个方法。如果这寺庙里面讲经呢，就宣床，看到挂的是圆形的床，寺庙今天讲经，喜欢听经的他就来了。那么现在没有，现在用电话啊，用网络来通知啊，用报纸啊，报纸上登刊登广告啊，或者是这个电视台啊，给你做广告都可以啊。古时候没有这些工具，就是宣证啊，用这个做信息传播啊。那么这都是术语活动啊，活动方面的一种宣传啊，燃灯散花烧香啊，这是供佛啊。灯代表智慧啊，佛前面点蜡烛点油灯是代表智慧啊。另一个代表呢是奉献，燃烧自己照耀别人啊，就是说舍己为人啊。燃香出家人在头顶上燃香啊，燃香吧啊，有人说是戒吧，错了，戒哪有吧呢，受戒没有吧，燃香有吧啊。燃香什么意思呢？在佛前发誓，我燃烧自己照耀别人，意思就是我牺牲自己，我要奉献给别人，为别人服务，是这个意思啊。是头上燃了很多，自私自利啊，一毛不拔，那你就是完全是骗人。你骗谁？你骗佛菩萨。在佛菩萨面前燃香去发这个誓，自己没有兑现啊，你就全错了啊，你燃这个疤有罪过啊啊，骗佛了，骗众生了啊。一般呢，在家佛弟子燃在手背上啊，出家燃在头顶上啊。实际这就是中国人真干了，全世界没有把香燃在头顶上燃在身上。佛经上有，他说告诉你，你要懂得这个意思啊。佛菩萨面前发誓啊，舍己为人，不一定要燃，要懂这个意思啊。中国人真燃了， 然后也好，时时刻刻提醒自己，叫自己别忘了，这个好啊，所以一定要晓得他的用意，不知道他的用意，那你就错了啊。散花这都是供养，花代表什么？花代表阴。植物先开花后结果，花开得好，果一定好。所以花代表阴呢，这是表法，表善因善果，恶因恶报，表这个意思。所以佛前面供花，你懂得供花的意义，不是佛要看，是提醒我们善因善果。是这个意思。灯代表的时候燃烧自己照耀别人。烧香。香代表信，代表戒定。佛门讲戒定是真香啊。那么燃这炷香，你就要想到持戒修定。提醒你，作用在此地。如果这支香是供佛的，与自己不相干，全错了。佛要这香干什么？佛什么都不要。在佛面前这个烧的时候，是以佛做给我们做证明，我们要学习，是这个意思。我要修戒修定，佛给我做证明。不是佛需要。香还表信，叫信香。这个意思也很深。古时候传递信息，没有今天科学技术。这个边防几千年几千里路之外，如果敌人侵犯我们这个地方，如何把这个信息立刻通报给皇上？所以就用想出这么个方法。中国北方的防御是长城，长城每隔一段有个烽火台，你们到长城去参观就看到，烽火台是什么？就香炉一样。边关有了事情，他就点狼烟，狼的粪就烧这个，因为狼烟呢，风不容易吹散，很不容易吹散。那个狼烟一点了，第二个人一看那个，马上自己点起来。这样大概的时候几个小时就传到京师了，北京就知道了，用这个方法传递信息，烽火台就像香炉一样，所以这是表烧燃这支香，表我们对于诸佛菩萨的传递信息，是这个意思。表法的，你要不知道表法了，这灯是白点了，香也白烧了，花也白散了，你全都不懂这个意思。如果你懂得，时时刻刻都在提醒我自己，告诉我自己怎样修行。它是教育。用现在的术语是，它是教具，教学的工具。包括 塑造前面讲其利他相也是工具教具啊，让你看到佛像见行思起，我本来是佛，为什么变成那个样子？要认真努力修行，回归本位啊，佛代表信德，自信本有的，菩萨代表修德。我要不认真修行，我回不了本位。啊，修是什么？修是修正。啊，修行，行是什么？行是行为。我们的行为错了，必须把它修正过来。啊，标准就是经律论，佛49年所教的，那是标准。啊，经论是修正我们思想的行为。啊，我们的思想见解是正是邪，要用经论做标准。啊，戒律这些戒条是我们的口，我们的身啊，是身口的行为，我们说话有没有说错，我们动作有没有错误，那是戒律。所以戒律是修正身口行为的标准，经论是修正思想行为的标准。你要明白它的用意啊，你在佛法里能学到真东西啊！啊，端正的行为，对自己现前的利益，就是方东梅先生所说的：“你这一生，人生最高的享受。”啊，最高的享受是什么？精神生活，你过的是佛菩萨的生活。你能达到这个水平呢？清心寡欲，没有烦恼，没有忧虑，没有牵挂，现在人家没有压力。啊，你的身心啊，没有病痛，健康长寿啊，快乐无比啊，这是真正幸福美满。幸福美满不是地位高，不是拥有多少财富，与那个不相干啊，我们见过地位高的人，也见过拥有亿万财富的人，他生活的不快乐，他没有我快乐，没有我这么自在呀。啊，快乐人生呢，与地位财富毫不相干。那我们在古籍里面看到，孔子是平民的，物质环境并不好啊。啊，学生里面物质生活条件最差的是颜回。可是父子赞叹的，同学当中说过得最幸福最快乐的就是颜回啊，孔子对他赞叹了啊。颜回确实，我们今天讲 一贫如洗，他有那样美满的精神生活。啊，从哪里来的？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他快乐无比啊，读圣贤书，落实圣贤的教诲，常常有悟处，怎么不快乐呢？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不违背圣贤教诲，那就是说，中国自古相传的，就是传统文化的总纲领、总原则啊，四库全做到了，啊，五伦做到了。父子有亲，夫妇有别，君臣有义，长幼有序，朋友有信，做到了，这怎么不快乐呢？五常做到了，仁义礼智信全做到了，四维八德做到了，四维八德总共十二个字，孝悌忠信，礼义廉耻，仁爱和平，全做到了，满心的欢喜啊！佛法里面所说的法喜充满，常生欢喜心呐、啊！孔子颜回真的是过这个生活。幕后第七，一次回向，愿生安乐。安乐就是极乐世界。把自己身口意所修行的功德，不为自己，也就是对这个世间一无所求。回向。回向我所求的，第一个回向实际，实际是什么？回归自性。我们真正终极的目标就是明心见性，回向实际就是求明心见性。第二个呢，回向菩提。菩提是智慧，是觉悟。与明文利养毫不相关呐。第三个呢，回向众生。回向众生就是教学，教学头一个是身教，我一定把所学的统统做到，做到落实在自己的生活、工作、待人接物，大众都看到了，大众都向你学习，这是回向。我得到圣贤的教诲，得到圣贤教诲殊胜的利益，那就是过了过着快乐人生。我要把快乐人生呢给大家分享啊，不是独享啊。释迦牟尼佛三十年大彻大悟。那这个回向，他回向实际做到了。 回向菩提做到了。49年的讲经教学是回向众生的。他的日常生活回向众生是给众生做好样子，你看他做出来的，与人无争，与世无求，知足常乐啊！一生从事于教学，乐此不疲。为什么？这个事业是天上人间最伟大的事业，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，离苦得乐，没有比这个事业更伟大。做伟大的事业，他的心情多舒适，多快乐。且发喜充满了，长生欢喜心了。你不学体会不到啊！你真正学了，才真体会到啊！60年前，张家大师教我。学释迦牟尼佛，我很听话。我这60年就这一条路啊，越走越欢喜，越走越自在，法喜充满。参与国际上这些活动，那是911事件之后啊，昆士兰大学跟这个格里菲斯大学两位校长啊来找我啊，希望我能够帮助联合国化解冲突，促进社会安定，世界和平，这么一桩事情。那我一想，这是全世界些人痛苦啊，我们出家人应该有一点慈悲心啊，尽一点绵薄之力啊，代表学校参加联合国的会议，十几次的会议，我们把中国传统的文化，特别是传统的教学，大乘佛法啊，介绍给他们啊，讲了很多次，而且还有表演。表演我们在汤池做了3年了，那表演给联合国看的啊，他们听到了，他们看到了。我的事情没有了，做完了啊，这就画了句点了，我回归本位啊，任何这些活动我都不要参加了啊，做一个好样子，老老实实的出家人啊，老老实实出家人什么样子？释迦牟尼佛那个样子，天天教学，除此之外没有第二桩事情啊。我现在很快乐，每一天能够读经4个小时，能够跟大家在一起分享4个小时，快乐无比啊。 啊，活一天干一天。啊，哪一天不干了，不干我就走了。这是出家人的正业。不能不知道啊，释迦牟尼一生乐此不疲。啊，我很幸运，非常感谢张家大师啊，教我这条路啊，我这一条路一定走到底，给出家人做一个好榜样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